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后代几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北京时间的早上8:05，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大佐， 我是曼宁。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出行方面的小贴士啊。先说天气啊，今天天气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是28度，最低气温呢是17度，空气质量为凉。 再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啊，今天的限行尾号呢是3和8啊，这个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限行机动车禁止在五环内行驶。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如果不考虑任何现实条件，你最想生活在哪个城市？ 对， 欢迎大家呢通过关爱青年计划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花椒直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 而且呢在9点钟啊，我们还会邀请到一位大咖来到青年会客厅来喝茶，来说一说关于年轻人的那些事儿。如果您现在正在行驶在道路上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M927 啊双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OK，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青年头条号。说啊，这下个月起呢，高温津贴啊将持续到账。 哇， 发钱了， 发钱了啊。据说啊，这个2018年第一轮高温天气呢已经来了啊，现在许多地方的高温已经破35度了。 好家伙。 不过有一个好消息呢，是从下个月开始啊，很多地区都将为职工发放一笔高温津贴了。 按照规定呢，这个用人单位啊，如果安排劳动者在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从事室外活动啊，室外露天作业的啊，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并且纳入工资总额。只要用人单位安排了高温作业，不管是企业、事业单位还是个体经济组织等单位的劳动者，都可以依法享受高温津贴。 在室外从事露天作业，就比如说35度的时候，你在外边擦玻璃啊， 对， 站岗啊， 对， 我觉得这些都是应该有这个高温津贴的。不过由于这个全国的条件和气候不一样啊，每个城市啊它规定的这个高温津贴的发放时间是有所区别的。比如说北京呢就是从6月发到8月，但是海南呢就是从4月发到10月啊，这个长达7个月啊，转了。 你想想，长达7个月，气温在35度以上的 高温 工作环境，可能大家也适应了吧， 挺辛苦的。是不是能减肥啊，这出汗很多。 一边减肥一边赚着这高温津贴，你想什么？想这么美的事儿？ 挺美的。 此外啊，这个各地的津贴标准呢也不同啊。其中北京的标准呢，如果在室外高温作业，每个月不低于180元；如果在室内高温作业啊，则每个月不低于120元。OK， 接下来看下一条消息啊，说这个交管部门集中整治交通乱象，共享汽车违停，谁违章谁担责。 这从现在开始啊，这个交管部门呢会集中整治交通乱象了。包括机动车违法停车、非机动车闯灯越线等等问题。 对啊，这比如在东城区和西城区啊，民警、辅警和协管员就组成了静态管理小分队，从每天早上的7点到晚上7点呢，每15分钟就巡视一次啊。 另外，这个如果共享汽车出现了违停呢，交管部门啊也会通过企业找到最后一名驾驶人啊，按照相关的法律要求，是谁违章就要谁来担责，这是您别想钻空子啊，这个应该是不太可能的。 对，没错啊，这交管部门呢还提醒大家啊，以前呢大家都觉得如果车上有人就不算是违停啊，但这种想法呢是错的，就算驾驶员不下车，如果乱停车的话也属于违法停车。这让我想起昨天看到一笑话来，说那个在微博上有俩哥们儿，那个大哥去银行里边取钱，对，然后 这个就跟自己的小弟弟说，那个你在这儿稍等我一会儿，那个如果有警察来了，你就进去，那个你就跟他说这人去取钱了啊，然后你让他等一会儿，别贴条。然后这大哥取钱了，过一会儿这小弟急忙忙跑下来，大哥警察来了。然后当时里边取钱那大哥就被四五个保安一下摁在地上了。 大哥警察来了。 所以啊，这个如果车上有人的话呢，也算是违停的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OK， 接下来看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今天呢，一共有四个计划。来看计划一，关心两大人群。 哎，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00后啊。昨天呢，麦当劳发布了00后职业观白皮书，对麦当劳的2000多名00后员工进行了调查，来了解他们的职业观。 哇， 哎，怎么回事呢？ 对，这调查发现啊，虽然很多的00后经常被打上这个各种各样的标签，但是总体而言呢，00后可以说是非常的自信了啊。超过97%的00后对自己的团队协作、学习能力、人际交往和创新能力都非常的自信。 哎，这是好事啊！这调查还发现了，00后啊，普遍认为工作呢是成长的必需品。超过95%的00后啊，愿意为做好工作付出额外的努力。看得出来啊，这个年轻人还是非常积极励志的啊。 哎，对，比较有趣的是呢，超过80%的麦当劳员工啊，这个都是制服控啊，他们认为穿上了制服呢，意味着平等、责任感和被信任。哎，确实好像是这样哦， 也是的， 就是会不会有那么一瞬间觉得你戴上这个工牌，或者是穿上那身，对，或者穿上那身制服之后，我就是属于这个工作，这个工作就是我天职一样。 对对对，会有的。 刚刚关爱的是00后啊，接下来我们关爱另外一这应该算是一种新兴的人群吧，叫做老漂族。 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老漂族啊，我们大家之前经常说的是北漂啊、上漂啊、这老漂指的是这个年龄超过60岁的啊老年流动人口的群体。 火 现在啊，全国像这个群体啊，有比如说啊，全国有2.47亿是流动人口，那么有7.2%都是老漂一族，我觉得占的比例还是蛮大的。 7.2%都是老漂一族啊，那为什么这个老年人选择漂着呢？这谁不想有一个稳定的家，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你干嘛要漂着呀？这么大年纪了，对吧？这个调查显示啊，全国将有一半的老漂族啊，是专门为了照料晚辈的生活啊，在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更是超过半数。 哇，真不容易啊。那么这些一线城市的老漂族的生活情况怎么样呢？据了解，他们当中呢将有70%都是依靠自己的离退休金、养老金或者是劳动收入来生活，99.4%的呢可以生活自理。也就是说，大部分的老漂族有能力独自生活的。 对，没错啊，这个虽然基本生活无忧，但是一线城市的老漂族呢也有自己的烦恼啊，那就是不知道该如何的融入当地。在一线城市呢，有40%的老漂族说啊，自己在这儿的朋友不超过5个，没有在家乡的朋友那么多。有时候啊，子女一忙，自己也会非常的孤独。 还也是啊，我觉得啊，有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就是您到楼下跳跳那广场舞，然后你跳个1-2个月哈、啊，这周围的大爷大妈就都认识了， 基本上都认识。 对对对，一看一下发现，哎，怎么都是老漂族，是吧？ 大家来自4面8方、照顾着同样的孙子和孙女。 对。 接下来看计划二啊，关心便民措施。说这个海淀工商呢和海淀人社采用了智能化的便民设备。从下周开始呢，海淀工商登记啊将使用6台智能自助打照机，以后呢企业工作人员可以在现场自行印刷营业执照。 哇 哇哇，这个好 厉害，印去了啊，我过不上啊。 这为什么看你刚刚的 怎么感觉 好奇怪呀、 啊、为什么 从一开始啊到申请，从一开始的申请呢到最后获取执照，总共需要2个小时。 哎，这还是非常快的。 签单子自己印去吧。 来，印印完走。其实啊，同样这个使用便民措施的还有海淀人力社保局的办事大厅。海淀人力社保局啊启动了马上办这个创新服务平台， 特别好。 目前呢，海淀区的社保、人力资源、医保等等事项都是分散办理的，但是现在呢全都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来咨询和预约等等，可以说是非常方便了。 这样呢以后申办人啊可以在手机上就能申请，然后提交材料，后台的工作人员呢收到材料之后会进行审核，并且通过网络帮助修改不合格的资料，最终呢申办人只需要带着合格的材料来现场一次啊就可以办理完成了，非常的方便。 对，大家以后再也不用被这种上下楼挨个部门跑啊， 对， 对 对，来回好几次， 对，只需要带着一次资料在网上申请就 OK 啦， 还真不错。 接下来再看另外一条啊，说这个北京的西城区开始家庭医生试点，还推出了家庭医生的 APP。说这自从西城区开始家庭医生试点以来啊，现在很多居民呢都改变了传统的就医观念啊，得了常见病呢不一定扎堆到大医院，可而是可以先去这个社区卫生的服务机构啊咨询，或者拨打家庭医生的电话。现在呢，西城区正在制定家庭医生的签约激励政策啊，以后呢签约的家庭医生呢会越来越多。 哎，不仅如此哈，这个西城区呢还推出了家庭医生的 APP， 在新街口、展览路、德胜几个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啊开始试点使用了。那么通过这个 APP 呢，患者可以预约就诊，可以查询健康档案，可以进行疫苗接种、产检等服务啊，也将定时哈进行提醒，实现了线上线下的互动。 对，可以说 是 非常方便，非常方便， 很不错啊。 这回连去大医院排队都不用了 啊，对， 直接找到自己的家庭医生。 医生你来给我看看呗，我这不舒服了。医生说好的，马上到，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对对对。这是我们今天的计划二啊，来看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说的是如果不考虑任何现实条件，各位最想在哪个城市生活啊？在哪个城市生活？我们来看看留言平台啊。 啊，这个蜗牛小姐姐打怪升级，名字好长啊。她说，如果不用担心钱的问题啊，我会不停的换城市，这跟我想的一样。 好家伙， 对呀、啊， 不累的吗？ 就是、了解不同的城市、不同的文化 啊。啊，对，还有这个鱼饼呢啊，说如果杭州的气温不那么高的话，还想继续待在杭州。 这也是一个现实因素，这确实杭州 确实现在 前段时间已经是有35度了。 对对对对对， 你有高温补贴啊，你愁什么呀， 180块呢， 就是别担心啊。 然后这哥们说我在室内工作， 扎心。 这耶罗酷酷说啊，这个想待在爸妈待的地方， 嗯， 哎，对， 很孝顺啊。 嗯，如果不考虑现实条件，你最想在哪儿生活？ 就跟这个蜗牛小姐姐一样啊，不停的换城市啊， 不停的换城市。 对，因为不考虑现实因素嘛，我就会想到这个地方看一看，那个地方住一住，难道不是很愉快的生活吗？好像你不太认同。 如果你要说去玩的话，我可能会选择你这种方式，这个地方看一看，那个地方看一看。但是生活的话，我觉得还是要稍稍稳定一点吧。 对，我生活这一年，我再换一个地儿，算不算稳定？ 那 半稳定状态。 强行点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如果不考虑现实因素啊，您最想在哪个城市生活啊？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给我们留言互动。接下来来看计划三啊，关心娱乐活动，说这个中国旅游日啊，昌平是一个景区免票参观啦。 哎，这免费开放的景区呢，有这个大岭沟猕猴桃谷，猕猴桃谷，我以为是猴子的那个桃谷，还有北京后花园自然风景区， 哎， 还有中国航空博物馆等等。 嗯，不仅免门票啊，说这明天呢，昌平区旅游委还将开展一些娱乐活动啊，比如昌平乐多港的这个奇幻乐园文艺演出等等啊，还有现场还会有上百名志愿者为大家来讲解。 哎，这刚好明天周末啊，大家可以和亲朋好友一起出去啊，放松一下。最具体的这个免费景区和活动内容呢，大家可以关注公众号，也就是爱上昌平这个公众号来查询。 嗯，没错啊。接着来再说另外一条，说这电影呢《超时空同居》，超时空同居， 超时空了还怎么同居啊？ 我们来看看吧。说这《超时空同居》呢，来。今天上映啊，这部电影呢是由雷佳音和佟丽娅主演啊，是一部爱情喜剧电影。 嗯， 对，这电影的剧情呢非常有意思，来跟大家说说 啊。这个说的啊是一对孤男寡女同居一室，但是时空背景是错乱的，一个人推开门啊是2018年，另一个人推开门是1999年。那么在这样的超时空背景下，他们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也很好奇啊。 好家伙， 对对对，欢迎大家这走到影院里面去看看这个最近哈、特别火的雷佳音和佟丽娅他们的表现怎么样。 99年和18年 差挺多的， 超时空同居、啊，这么个同居法啊！ 这是，我想这个一推开门是他推开这个家里的门往外边是这个不一样的时代呢，还是进了家里头是不一样的时代？

烦恼又吃什么了？睡觉了，脸看好啊。偶尔经过早餐店，老板会笑我傻屌。我像阿娇不吃早餐，我好傻好天真，到早上才说晚安咯。是差不多先生，不吃早餐是我的本色。可是说真的，我本身呢就是一个垃圾。不用上班，我干嘛早起吃早餐？哈 ，I got a no job, but I still fly。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 emo 族，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对啊，对啊，对啊，天亮了才说晚安可以。睡啦，睡啦，睡啦。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 emo 族，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天亮了才说晚安可以。睡啦，睡啦，睡啦。哎，吃早餐喽！哎，吃早餐喽！哎，快点起床了，太阳都晒屁股喽！ 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 emo 族，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天亮了再说晚安可以。睡了，睡了，睡了。Rocker 不撑伞 ，Rapper 不上班，为了代表 emo 族，所以不吃早餐。我们不吃早餐。对啊，对啊。天亮了才说晚安可以。睡了睡了睡了。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继续说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不吃早餐。 其实到这里呢，8:25我们已经接通了我们每周五固定来连线我们时尚达人苏荣，来看看今天苏荣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新鲜资讯。苏荣你好。 哎，你好。 嗯，今天给我们有什么样的资讯分享呢？ 今天我们继续说，因为也是说流行趋势这一类的嘛， 嗯， 就延续上一周的这个复古风，继续给大家推荐几个单品吧。 嗯，好。 上周我们说的波点和印花裙，那么接下来未来三个月之内呢，比较给大家推荐的单品呢，有一个是羊腿袖衬衫。羊腿袖衬衫它加上方领的这样的一个搭配呢，就非常的复古。还有一些是在这个衬衫的加上在衬衫上加一些比较醒目的这个装饰。一般这个个性的衣袖一直都是凹造型的一个重要的细节，所以但是羊腿袖呢，它可能更适合比较前卫一些的这样一类的女性。除了羊腿袖呢，还给大家推荐这个微垫肩的，还有微泡泡袖，斗篷袖，就这一类的袖型推荐给大家。 嗯 嗯 嗯， 还有其他的吗？ 我们俩还在这儿， 我们俩还在这儿比划呢。就是这个微垫肩和泡泡袖，我们俩穿上大概是什么样子？ 我们俩穿上大概什么样子？ 大佐穿了一定很好看啊。 就是大家可以想一下，就80年代的那个风格， 嗯， 就是那样一个总那样一个状态吧。 80年代的那个风格， 对，其实上周还有一个没说完呢，就是印花裙，印花裙这样一个它搭配夹克呢，还有就会非常的帅气，这一类的搭配就非常适合高个子的女生， 嗯， 矮个子女生可以就是在。一个帽衫下搭一件短的这样一个印花裙，露出来一点小的下摆，也是非常吸引目光的。 嗯， 嗯， 为帽衫下边搭一个印花裙， 还是挺单纯的感觉。 我不知道大佐什么审美啊，原来大佐喜欢这种类型的。 嗯，对，就是。学生时代的那 种，大佐喜欢哪一 种？我 刚才说的泡泡袖和这个羊腿袖，还有这个樱花裙，你喜欢哪一种？ 我其实特别想知道这些都是什么东西，我告诉你。 直男大佐表示他不懂。其实这些啊，就是在你在街上啊，肯定会看到这样的元素的。所以今天苏荣给我们大家带来的就是非常时尚、非常新鲜的这种元素。大佐，你以后在路上好好观察一下。 好，我还得就观察一下，还行。 好，非常感谢苏荣今天的连线。我们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呢，就先连到这里啦。 好的，好的， 嗯， 非常感谢。 再见，苏荣。 再见。 嗯。 哇，这个你让我去上街观察一下这些， 观察一下那个衣服的这个着装嘛？ 谁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并且在紧急求助的原有功能上啊，还可以自主选择一键拨打110、120、122及滴滴24小时安全客服等号码。 这此前啊，空姐深夜搭顺风车遇害的悲剧啊，让大家很感到痛心。这也引发了大家对顺风车出行的一种安全关注。其实我在我的朋友圈里面也看到过，有一个女生她就说，她说啊，因为她底下有的那个标签评论她是不能删的， 对， 里面有很多说评论她是安静的美少女，有艺术家气质，然后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词语。 她那个是有的是固定标签， 对，有的是固定的，有的可以自己评价， 有的可以自己评价， 对。然后呢，她这个经常会有安静的美少女这一个标签，就数量很高，然后她想删删不掉。结果有一次她在预约顺风车的时候，她是前一天预约了第二天早晨的，然后这个顺风车司机呢就跟她说，说明天见啊，我要看一下是到底是怎样的美少女。 好家伙， 这确实是挺让人感觉难受的， 难，这比较可怕的一件事。 对对对。 但其实啊，我觉得因为毕竟顺风车嘛，它是一种比较环保的呀，既方便 其实属于绿色出行的一种， 对，既方便司机又方便乘客，乘客花更少的钱，司机也能把油钱从当中赚回来。 对我就作为一个顺风车车主，就是我确实会选择我的乘客，因为我要首先保护我自己的安全。 对，肯定的。 对，就每次有这个乘客上车之后，我心里边都特别胆战心惊的，你知道吗？我特别害怕他对我做点什么。 其实所以说啊，对这个双方的保护都是很重要的，大家以后一定要这个提高自己的警惕哈。 对，没错啊。 要保护自己。 对这件事嘛，大家我们还是可以慢慢去商量，慢慢去修改的。 对， 这政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对，来说下面一件事啊，说这个个人稿酬所得要不要缴啊？增值税， 增值税 争议。 个 人稿酬所得要不要缴纳增值税啊？引得了争议。 这目前啊，税务总局要给出回应说，个人稿酬目前是免征增值税的。不过是从94年税制改革以来，还是到这个营改增之后呢，作者发表文字作品收取的稿酬行为啊，其实都是免征增值税的。 不过啊，虽然不用交这个增值税呢，但是稿酬的个人所得税啊，还是要缴纳的啊，就别想美事了啊。目前呢，稿酬的个税起点是多少呢？这个每次稿酬啊，收入不超过4000元的，减除费用800啊；每次稿酬收入超过4000元的，直接减除20%的费用。 其实还真不少见。 那老多了，我跟你讲。 不过说这个作家写一部作品，往往需要很久的前期准备。除了这个写稿、交稿，再到出版。印刷啊，这个周期漫长，也耗费了不少的精力。 对， 所以现在哈，中国作协也在呼吁，希望可以提高这个稿酬的个税起征点，这都是鼓励啊，支持作家来继续进行他的文学创作。 对，没错，确实应该这样啊。这个个税起点确实应该 希望这个个税起点提高了以后哈，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去花时间、花心思去创作更好的文学作品。 对，没错。OK， 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互动话题啊。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如果不考虑任何现实条件，你最想生活在哪个城市啊？这个是三分呀啊，说香港，太爱看港剧了，想天天打开电视都能看到 啊。 哇，这 个、这 个、 倒也行吧， 很简单的啊。 还有这个网友贺小博哟，他说有你的城市，有家人的城市，就是他想生活的城市。这是在表白了。 对，哎，可以了、 是吧。 然后这个何时等到啊，这说不考虑任何因素，那不是应该在哪儿都一样。 哎，他说的好像也有道理的呀， 好像有道理的哈。 没有任何不考虑房价， 对， 不考虑交通问题， 对， 不考虑 天气环境， 所有的现实因素的话， 都不考虑的话， 其实是都 在哪儿都一样的。 对、那我们还有什么好聊的呢？ 好了，今天互动话题撕掉。开玩笑的啊，哎，各位也可以来跟我们聊聊最想生活在哪个城市，或者最想现在去哪个城市啊，都可以的。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啊，左下角有一直播间，然后点击进来就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啦。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奇葩青年 有话说。 来，先说第一件事啊，这魔都的第一猫总啊，流浪猫城公司的霸道总裁面试第一关，你要先见猫总。 哇，这网友小星星啊，他发来消息说，现在喵星人在一些公司啊，不仅仅是标配了，在上海的一家公司啊，一只流浪猫摇身变成了霸 霸道总裁， 好家伙， 霸道喵啊、 嗯、啊！这只猫总呢叫做瓦萨比啊、嗯，每天呢在自家公司的办公桌上，自家公司的办公桌上啊， 都是我的， 对，电脑之间啊自由穿行啊。员工们都说啊，进公司面试第一关要先见他，称得上是公司地位最高的资深员工。 嗯 啊，这隔壁公司呢还有瓦萨比的女朋友， 哇， 这白色的小母猫、 哦、 啊，两只猫呢经常隔着玻璃门深情对望，大发狗粮啊。 哎，这现在连猫都要虐我们了哈，这可惜的是这家公司要搬家了、 嗯、 考虑到这个安全问题呢，只能比 Wasabi 送走了。 嗯 啊、但是员工们也说啊，我们就当这个老总退休了。 嗯， 那之后呢我们也经常会去看望他的。 哎， 地位真是高啊， 地位太高了，猫总啊，魔都第一猫总， 厉害。 来说下一条啊，这学生这个学生去了，老师组织高三学生在步行街上考试，为了提高抗干扰能力。 哦，步行街上考试，那会不会有人过来问路啊？说，哎，小朋友啊，问那个小吃街在哪里啊？ 小吃街，小吃街，我这里算数了，你走开了你。哎，先问问大家啊，在上学的时候呢，有没有遇到那些奇葩的考试经历啊？这网友呢，张先生啊，发来消息说，在贵州一所高中，60多名高三学生啊，在老师的组织下，在县城的一条大街上进行考试。 你说这能考得好吗？你说这考不好，这该怪谁呢？这回家这个这家长一看， 两元。通通只要2元，2元钱你买不到吃亏，2元钱你买不到上当。 对，还有这个， 满脑都是这种。 对，而且考试的时候，这学生们都搬着自己的小板凳， 嗯， 坐在这个步行街的台阶上啊，奋笔疾书啊， 嗯， 很多人啊来来往往，但是感觉啊，真的好像还没有这个学生受到干扰。 嗯， 这班主任就说了，选择在街上考试啊，是因为学生们马上就要高考了，要锻炼一下抗干扰的能力。 嗯， 我记得这新闻我还很有印象，就是有一次说这个快高考的时候了，这家长都在外边等，高考那一天呢，这个车也限了，车不让往这个路边走，然后人也不让往那边走，但是有一个问题出现了，就是那旁边的蚕啊，它蚕它一直在叫 啊， 然后这个阿姨啊恨不得上树把那蚕都抓下来啊。 对，哎，这说到这儿，我倒还真想起了一个，这应该是4-5年前那条消息、 嗯， 就是应该在南方的一个县城，也应该是县城高考的时候，嗯、那个南方嘛，池塘里边有青蛙， 啊、青蛙也叫， 对，青蛙叫，然后有一个家长把青蛙都毒死了， 嗯、哎呦，这还有点， 这是真事，然后后来受到了刑事的处罚， 嗯、这真不应该啊。 对，所以这种抗干扰能力啊，这应该是学生心态的一种应对嘛，你说。小小的一个高考，它只是你人生当中的几次重大考核的第一项， 其中之一。 对， 真的不要太过于紧张啊，不要这个神经紧张，最后就不仅仅是这个两元店啊，什么蝉叫声、青蛙叫声能影响到你呢，甚至我也许别人拿个橡皮， 对啊， 什么都会干扰到 你， 你 是心态爆炸。 对，所以说这个心态，自己的心态还是要掌握好啊。 嗯，没错。再来说下一条啊，这说完考试再来说说上课啊，这上课还敢再打瞌睡，哎，一中学教室啊装了一个天眼，开小差呢马上就被识别。我真的很庆幸我毕业了，我跟你讲。 要不然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上课的时候，就是前后窗的那个玻璃上、嗯、经常有班主任的脸在那儿、 哎、 然后回头一看，哎呦不能睡了，一下就精神了，这比咖啡这好使多了。 对没错，然后我们老师基本就盯电脑面前，天天一天12个小时课，一天12个小时坐电脑面前盯监控待着。 哇， 就看 你们这个老师也认真负责呀。 哎，昨儿睡觉出去。就这样。啊，再说这个网友蜜芽啊，和我们分享说，杭州呢一所中学最近引进了一个神器啊，这个智慧课堂行为管理系统， 嗯、 能把学生的课堂行为呢看得一清二楚，谁睡觉了，谁开小差了，马上都能识别出来。 哎呀妈，这怪吓人的哈！这老师就介绍了这个系统啊，能够识别课堂的行为，包括6种， 嗯， 阅读、书写、听讲、起立。举手和趴桌子， 我的天 啊！这系统呢还能对学生听课时的表情进行分析啊，说你这个是真听还是假听啊，表情有点木讷，说明没听懂啊。这课堂这个总结啊，出一堂课下来，学生们的专注程度、 哎、 甚至可以这个无感刷脸考勤。 哎， 也就是说你这逃课了什么的，这个东西天眼也能发现。 对于逃课来说，天眼 无处可逃。 对呀、啊哦，你看连你上课时候的表情，那可能对于上数学课的我来说几乎是全程无表情。 会不会就是有老师过来说，左儿啊，你是不是失恋了呀？我看你表情有点痛苦啊。 不，老师，我只是真的不知道你在假装什么而已。对网友的质疑声呢也很多啊，有网友担忧说这样的系统怎样保障隐私呢？这样的系统会不会扼杀学生们的创造性？嗯、大家觉得呢？嗯， 这可以作为一个互动话题。 对，大家明天的我们的互动话题啊，就是这个啊，大家觉得这种教室内装天眼或者是说装那种摄像头的感觉，对学生的发展会不会起到一个帮助作用啊？嗯OK， 说完这学生啊，咱们先来听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一首好听的歌之后，我们再来跟大家奇葩青年有话说。嗯， 这是为您正在直播的青年说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青年不对，奇葩青年有话说啊，来说下面这条消息啊，特别的好玩。 哎，怎么回事呢？ 嗯， 这网友啊，明月大魔王在微信后台发来消息说啊，这小编啊看到后就是笑了一天。 嗯， 怎么回事呢？这大魔王就说哈，有个小姐姐她买了50条蚕宝宝。 嗯， 哎，她寻思啊，这一要是养不好呢，夭折20条，我再养个30条，不错哈。 对啊，对啊， 能够完成自己啊这个多年的养蚕梦想了。 嗯， 可是万万没想到啊。这个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啊！谁能想到这个卖家啊，他真的是够实在的哈，他竟然做出了买50条送100条这种不可思议的操作哈。 2元你买不到吃亏，2元你买不到上当， 买到你哭， 买到你哭。这于是啊，这小姐姐在得到了150条蚕之后啊，每晚定闹钟起来喂桑叶的夜生活。 嗯， 然后呢，这蚕宝宝呀，分分钟吃完了一盒的桑叶。 哇， 这桑叶啊，想一想，不是咱们直接从菜市场拿回来那个就给吃了， 嗯， 得先洗净、擦干，不能带一点水。 对， 啊，就这样精心呵护了一个月，蚕宝宝啊是终于节俭了，小姐姐呢也是熬出了头。 也就是说，她每天晚上定闹钟起来喂桑叶哈，就比如说， 嗯， 一个蚕宝宝要一片吧， 嗯， 她得擦150片， 150片， 她 还得给续上， 好苦啊。 控制不住自己内心想笑的激动。来，再来说下一条吧，说这个，嗯，可能是一条比较伤心的消息。 嗯，怎么回事呢？ 说这个祖传贴膜要失业了，大家再也见不到贴膜男神了。 啊，为什么呀？ 这贴膜机器人上线，轻松月入过万啊。 贴膜机器人， 嗯， 最近啊，我们这个网友啊，易林他发来消息说，最近啊，一台长方形的机器人出现在了长沙理工大学的云塘校区。 嗯， 扫描二维码付款之后呢，4分钟人家就能完成贴膜活动了，而且哈，能识别100多种主流手机的型号。 好家伙！ 那么这个机器人呢，不仅仅啊可以给手机能贴钢化膜，还能卖手机壳。他有没有那种智能推荐，就是以你的风格我们决定你适合这样的手机，换个手机。扎心。 以你的风格我们推荐不要再是手机了。这发明人介绍说啊，这机器人呢一个月能收入15000。 人不如人不如机器系列， 人不如机器系列。 对对对， 这有网友说呀，这机器人都月入过万了，我还挣扎在贫困的边缘。还有网友说，贴膜小哥要哭晕在天桥了。 哎，我觉得可以这样，就比如说这个，嗯，贴膜小哥以前是只能在这一个地方贴膜嘛，嗯， 现在要辗转各个天桥了吗？ 他不如这个多买几个机器人，然后天天放机器人出去，然后他就可以收钱了呀。 哦， 是不是也是一种出路呢？然后以人家那个贴膜小哥化身霸道总裁。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啊， 嗯，贴膜为什么要贴膜？ 赚钱啊。 机器人的钱哪来啊？ 机器人的钱，嗯，我也不知道。 忽略了一个重点 啊。也是哈。 哎，说完了今天的奇葩青年有话说啊，接下来看我们的靠谱青年啊。今天的靠谱青年呢，说这5月18号啊，就是今天国际博物馆日啊， 嗯， 北京地区的博物馆活动清单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大家可以今这个周末啊就可以去逛了。 嗯，对， 比如说这个中国科学技术馆新馆啊，它建设了科学乐园、 嗯、 华夏之光、探索与发现、 嗯、 科技与生活、 嗯、 挑战与未来这五大主题展厅。 嗯， 还呢还会有这个公共空间的展示和球幕影院、 嗯、 巨幕影院、 嗯、 动感影院和 4D 影院等等。 哎， 很适合带着小朋友们去参观哈。 对，没错啊，今天下午的2点呢，科技馆的儿童科学乐园将举办陶矿寻宝记的活动啊，但是需要大家现场预约啊。下午1点呢，还有这个探索宇宙、太阳系和宇宙漫游的体验活动，小朋友们应该会非常的喜欢。 嗯，同时呢，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国地质博物馆收藏的地质标本20多万件，其中啊， 嗯， 有这个巨型的山东龙。 中华龙鸟等等这个恐龙系列的化石，还有北京人、元谋人、山顶洞人等等这些古人类的化石，同时呢还有世界上最大的水晶王，还有精美的蓝铜矿等中国特色的矿物标本。 嗯， 5月18号到23号啊，地质博物馆呢将举办地学博物馆论坛。 哎， 除了今天免费呢，其他时间的门票啊要收取30块钱。 嗯，还有啊，就是中国第四纪的冰川遗迹陈列馆呢，是我国乃至亚洲啊唯一一座建立在第四纪冰川遗迹上的展览馆啊，是直接建立在第四纪冰川遗迹上面的啊。不但向观众介绍了地球地质方面的科普知识呢，也为地质界的专家学者提供了一个实地考察、学术交流的活动场所啊。从今天开始一直到6月30号，冰川遗迹陈列馆呢将举办月文化月西山的文化科普展，大家呢也可以凭借身份证免费参观。 嗯，我们再来关注啊，中国海关博物馆呢是一家国家级行业博物馆，这是一座古典园林式建筑，收藏了许多关于海关的文物。 嗯， 从今天起到10月18号呢，海关博物馆啊将举办毕中毕信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馆藏铜镜展。 嗯， 大家呢可以免费参观这馆藏铜镜啊，我还真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因为以前啊就觉得这个铜镜能照得清楚人吗？这个化妆可以吗？这别画了一半自己还没看出来，就 找不到了。 对对对，大家可以去清华大学去看一下这个铜镜的这个博物馆的这个展。 对，最后呢就是大家熟悉的这个国博啊，现在正在进行戴泽艺术展，持续到5月20号。戴泽呢是徐悲鸿的重要弟子啊，新中国美术教育的奠基人，中国第二代油画画家的代表人物，中央美院奠基人啊，大家可以拿身份证免费参观。 哎， 对，其实这个不仅仅啊，不是不仅仅去了，不非得咱们去这名胜古迹啊，这个人多哪人多往哪儿去啊，赏花赏鸟啊，不非得生活过成这样、啊。 对。我们也可以就是 看看展， 对，看看展。而且啊，这个博物馆是很多的博物馆，它都是会免费开放的，大家可以多看几个展，就能赚回来了啊！ 那多看， 同时呢，你也和提高自己的这个艺术欣赏水平啊， 对， 看看这个世界各地的这个奇观啊，各种各样的奇特的东西啊，我觉得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啊。 嗯，对对对对对。5月18号啊，国际博物馆日啊。明天周末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还有刚刚我们在节目里边说的那个昌平吧，还是平谷， 昌平 对， 昌平 的这个旅游委啊也推出了好多的活动啊，大家可以借这个周末去玩一玩， 多到户外去待一待。 最后呢再来看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如果不考虑现实条件，你最想生活在哪个城市啊？ 我们看到这个恒先生啊，他说啊，25岁辞职了工作，各个城市走走停停生活一段时间啊，记录不同的生活不同的故事，靠卖画摄影写文章来赚钱，觉得每个城市都挺好的，都挺有自己特色的。 嗯， 我觉得他这个生活方式不错。 对，肯定 画画当地的风景啊什么的。 对，画画当地的风景，然后拍拍照片， 写写文章， 对，写写文章都特别的好， 无忧无虑啊，我感觉他这个恒先生啊，我觉得你很棒棒哦。 嗯，真的很棒棒哦。还有这个治愈系情书啊，说这个有爱的人去哪个城市都好，大胆的秀恩爱，摊手。 哎，其实也是有爱，确实因为有爱的话就有人会陪你，陪你的时候你就会、同样的风景你会有不同的心境去感受，然后有不一样的收获，我觉得还蛮好的。如果不考虑现实因素呢，我现在最想去的城市就是迪士尼这个城市，我要生活在迪士尼里面永远不出来。我今天啊看到就是我们有一个新闻，他们说啊，说迪士尼呢有一个非常神秘的房间，这个房间哈、你有钱是买不到的，它就是灰姑娘套房，他是会邀请人去参加去住这个地方，而且这个房间里面的时钟呢是永远不会到12点的，就是这个房间永远不会消失。 那不是永远不会退房的吗？ 说的好像也有道理啊，所以我就一直住在那里面啊。 然后酒店的工作人员说，明天12点之前退房啊，然后永远停在11点59。 对，永远不会让我退房，我就要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地方。 非常好， 可以吗？ 如果要是我的话，我比较确实啊，跟这个自己心爱的人生活在一块儿，在哪儿都 OK。另外呢，我就觉得，成都吧，

北京时间的早上9:03，这里还是为您继续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青年说，我是大左。 我是曼宁。 这个上半段的节目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了我们今天青年说的资讯板块。在一会儿的时候呢，将会有一位大咖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边来跟大家喝喝茶聊聊天一会儿的9:00呢，我们的青年会客厅这个再来跟大家聊聊天。接下来呢，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夜空中最亮的星，一起来听。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三号王明扣。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的9:09，又来到了我们今天青年说的访谈板块。那么也欢迎大家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屏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你还可以找到花椒直播平台活力982982青年说这个栏目来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和我一起在直播间里的呢，是一位社区医院的医生，那我来介绍一下他，徐丽娟，她是双井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主管护师、经防医生。那徐大夫呢，现在已经坐在我身边了，我们让他来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和田的同学你好， 我不知道你的名字。 大家好，我叫徐丽娟，我来自双井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一名心理咨询师，也是我们艾滋病协会的医生。 刚刚徐大夫提到了哈，他除了是这个一名心理咨询师之外呢，还主要就是会针对艾滋病的一些防护工作做一些心理方面的援助。那昨天呢，徐大夫也是给了我他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这个职务的名称哈，叫经防医生。那徐大夫能不能先给我们解释一下，究竟什么是经防医生呢？ 经防医生就是我们的精神病预防控制主管这一块的医务人员。就是我们的精神病人，重性精神病人，他们在医院治疗出院以后，他的康复还有家庭护理以及指导工作都是由我们来完成的，所以叫经防医生。 好，那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按照惯例会让徐大夫通过他自己的一个宣讲来跟我们讲一讲他的这个日常工作，和他接触到的一些需要帮助的这个病人以及他的一些工作感悟。徐大夫您可以开始了。 好的，大家好，我叫徐丽娟，我宣讲的题目是用真心架起爱的桥梁。我来自双井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一名心理咨询师，是用语言疗伤的人，可我还有一份工作，就是对艾滋患者随访。我记得我第一次随访的时候，把流程提前写在纸上，电话拨通以后，我说您好，我是受疾病控制中心委托对您做随访的，方便接电话吗？对方听了马上质问我，为什么给我打电话，用不着你管，说完就挂了电话。当时我一下愣住了，这些病人这么难沟通吗？没想到患者5分钟后又给我打了回来，对不起啊，我刚才太激动了，您说您是哪儿的？我马上调整了一下情绪，告诉他我是属于疾控系统的，您放心，我们有保密原则，您所有的信息在我这儿都是受保护的。他同意了，我们一下聊了将近10分钟的话聊天，我到现在都特别感谢这名患者，他的配合为我的工作开了个好头。后来访的病人多了，我发现无论是艾滋病毒携带者还是艾滋病期的患者，他们很敏感也很脆弱，大多是年富力强的青壮年，甚至是十几岁的孩子，却天天惶恐不安，生病了都不敢去医院。像我第一次遇到的那样，不是挂断电话就是充满着质疑排斥，有的甚至说我的信息要是泄露了我绝对不放过你， 这样的话我听过不止一次。我们社区艾滋随访是通过电话完成的，看似简单，实则很难。我需要在简短的时间内让患者接受治疗，同意我的随访，为他们讲解政策，做出必要的心理疏导。我在这个岗位上四年了，从单纯的电话随访发展到微信、短信，到面对面的沟通。我的患者中有吸过毒的，有刑满释放人员，也有成功人士，但无论他们在社会上是什么角色，都是我的病人。我还接到过这样的电话，那是2016年3月的一个晚上，我都准备哄孩子睡觉了，患者小李突然给我打来电话，小伙子情绪特别激动，他说：“徐大夫，我不想活了，我要自杀。”我赶忙对他说：“小李，先别急，跟我说说遇见什么事儿了。”这一说就说了将近两个小时。后来我们家孩子跑过来，趴我耳边悄悄地说：“妈妈，今天又不讲故事了。”我点点头，望着孩子跑开的背影，我说：“小李，你的爸爸妈妈都好吗？”他点点头，告诉我：“他们很好呀。”我说：“好，孩子，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从现在开始服药，在没有外界因素的影响下，再活40年，没有问题。知道这代表什么吗？代表你可以为你父母尽孝了，你是他们所有的希望，你知道吗？”他沉默了，我隐约听到他哭泣的声音。我握着电话，就这样静静地陪着他。时间不知过去了多久，他对我说：“徐大夫，我想服药。徐大夫，我可以再给你打电话吗？我可以叫你姐姐吗？”当然可以，从今天开始，我也是你的家人。2016年9月，我当时因为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接受了手术治疗。手术后，我躺在病床上，心情糟透了，连翻身都翻不了。这时我收到小李给我发来的信息：“姐，我找到新工作了，我的病毒载量也降下来了。姐，我想请你吃饭，好不好？”我不得不把我现在的情况告诉他，没想到这孩子马上给我回了条信息，他说：“姐，你难过的时候想想我。我没有工作，也没有钱，生病的事儿到现在都不敢告诉家里人，你看我都挺过来了，你一定会好起来的。”当时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是感动，是欣慰，我一时也说不清楚。也许我给他带来的只是一束光，而他回馈给我的是他所有的真诚。作为一名一线医务工作者，我扪心自问，我们从医者的初心到底是什么？面对这样可爱的病人，我们不该投入更多的热情与真心吗？从那一刻，有一种信念无比清晰起来，那就是去帮助他们，尽我一切所能。心理学上讲，认知改变了，结果也会随之改变。我不再觉得反复讲解政策是负担，也不再为患者的排斥而感到伤心。当他们向我倾诉心中压抑时，我用心去听，我会告诉他：“我真的很理解你。”现在我还走进学校、社区，为更多的人普及艾滋病知识。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只有那三种： 我们不要让自己的歧视成为第四种，因为我亲眼见证了他们努力的生活，我感受到来自家人温暖无畏的支持，我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在为艾滋患者的权益奔走呼吁。不要吝啬我们的一个拥抱，那是给他们重生的力量。谢谢。 谢谢徐大夫哈，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应该说我们听到了一些有一点沉甸甸的故事。那听完故事之后，我们也知道其实徐大夫呢是一位比较特殊的医生，因为我们在医院里见到的大多数的医生可能是治愈我们身体的疾病，而徐大夫呢是负责帮助大家疗愈心灵的。那更特殊的呢是徐大夫要帮助的这个人群，可能他要面对的更是这个社会中一些很沮丧甚至是很绝望的这样的一些灵魂，那就是艾滋病患者或者其他的一些精神上需要援助的这样的人。那我们在徐大夫的讲述中，我自己哈特别感觉到徐大夫的这种如沐春风的这种讲话的方式。那刚刚徐大夫也提到了，他说他们的艾滋病这个随访工作呢首先是要通过电话的，可能这个对于语气啊，对于这个你说话表达的这种感觉上的要求会非常高。徐大夫跟我说说您是怎么练就这样如沐春风般的讲话方式的。 首先艾滋病患者大家一听都觉得很可怕， 有点畏惧。 嗯，因为它是艾滋病是世界性的致死性的恶性传染性疾病，到现在也没有疫苗可以预防，得病以后要终身服药，所以大家有一点点惧怕。但是从我来讲，他们在我面前就如同高血压糖尿病这样的患者一样，是一样的，是和我们都是一样的人。这个认知要改变，所以我把他当作普通人，没有像医生那样的说教，只是普通的聊天。他们会觉得很舒服，也愿意跟我倾诉。 您会把您需要帮助和疗愈的这个对象当成您的朋友，就像刚刚您讲述的一样，甚至有病人叫您姐姐，这种亲切感可能正是来自于您对待对方的这种平常心。那说到这个沉甸甸的话题呢，我们也不得不来问一问徐大夫了，就是目前我国艾滋病的一个发展的情况，那政府包括一些社会的机构是不是也在大力的有一些举措去帮助他们，那么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措施来帮助这样的人群呢？ 有很多这样的措施。首先呢，艾滋病在我们国家是呈低流行态势的。咱们国家针对这一类的人群有四免疫关怀的政策，免费的服药，免费的咨询检测，艾滋病遗留的孤儿免费上学，孕产妇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可以接受免费的咨询和治疗，切断母婴传播这个途径。对于有生产能力的艾滋病患者，当地政府会扶持他恢复生产劳动，这是咱们国家的政策。 所以您刚刚一开始说现在这个艾滋病在我国是呈一个低流发展的态势，这个怎么去理解呢？ 这是我们根据疾控后台有一个全人群报告感染率来测算的。 就它现在是越来越低发了，是吗？ 不是越来越低发，只是说它的流行态势这个测出来的率，是属于低流行状态。 那刚刚徐大夫也提到了哈，说一提到这个艾滋病，可能大家会有这个谈爱色变的这种反应哈，是因为大家都会有畏惧心。那我不知道徐大夫，您刚刚接手这个工作的时候，您自己是怎么样去克服自己的这种畏惧心呢？ 最开始的时候确实有一些顾虑，因为没接触过这类人群，它不像是那些常见病似的，比如说感冒发烧呀，很常见。 你也是工作了之后才开始接触这个人群？ 对，我工作了很多年在临床， 然后才接触的这类人群。 嗯， 以前都是在书本上学的这些知识。 嗯， 啊，然后怎么沟通，这是困扰我的问题。 嗯， 还有就是我们是通过电话随访的。 嗯， 那如果沟通不良的话，患者更改电话或者是搬了，那这个线索搬地址了，这个线索就中断了。那这个怎么办？ 嗯， 确实有这方面的顾虑。 嗯。而且我知道就是很多人他比如说这个给陌生人打电话的时候，其实也是会有这个心里有一点小的这种抵触心理的啊，会觉得啊对方会不会这个对我有这种抗拒啊，对方会不会不愿意接受我的帮助啊，对方会不会觉得我是陌生人为什么要对我吐露心声。那不知道徐大夫一开始会不会也面临这样的情况？ 对，一开始确实有这样的情况。 嗯， 刚一说我是做什么的， 嗯， 啊，患者一下就把电话就给挂了。 嗯， 或者就是你给为什么给我打电话呀？你别给我打电话，你说的我都知道。 嗯， 就是很排斥。 嗯，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对方一下，能够接受你，或者说那种抵触感没有那么强烈呢？ 嗯，我就会变换形式。 嗯， 比如说打电话这条路不通吧。我可以发短信。 嗯， 有时候我会给我病人发短信，我说现在咱们用药都免费了， 嗯， 治疗费也减免了，如果生命可以再延续的话，我们不妨给生命按下一下重启键。 嗯， 给他发过去。 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通过自己的声音和表达给 对 方建立一个希望。 对, 对, 对、嗯、我是站在病人的角度上去考虑他。 嗯， 我不会说啊，你应该怎么怎么样去说教。 嗯， 我前提我说你不管是在哪里，你最大的前提就要保护好自己。 嗯， 因为我们的免疫力比别人要低。 嗯，其实提到艾滋病患者或者是这个疾病，大家可能很多年前哈，大家都是有这个有色眼镜的啊，觉得这个人群可能离我们比较远，也不是很了解，然后也有一些畏惧。那在徐大夫您的心中，这群人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共性吗？或者说他们和我们真的是有区别吗？ 其实他们生活要面临的压力很大。 嗯， 就像我们自己人，如果我们自己老保守着一个秘密，你会觉得很压抑。 嗯， 而且他还是一个这样的疾病，他不能对别人去倾诉。 嗯， 所以他们要每天面临着与疾病做斗争的，怎么样生活下去，我的工作，我的未来方向在哪儿，都非常困惑。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 嗯， 有的人甚至是逃避，他不愿意服药，不愿意治疗，其实就是觉得我只要治疗服药了，就认定我自己是个病人了。 嗯， 在心理方面他就在拒绝这个问题。 所以面对这样的一群，我们说应该算是弱势群体吧。 对， 能够让他们打开心扉就更难，所以说是不断的需要去怎么说，去提升自己，或者说去融化自己，这样的一个过程啊。那北京时间来到了9:26，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歌，在半点的片花之后，我们继续来跟徐大夫聊他的心理疗愈工作。

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在这个节奏越来越快的这个都市生活中，其实大家的心理压力都特别特别的大，而且中国的这个心理学呢，也是在一个应该说快速的上升发展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因为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接受，比如说通过做心理咨询来让自己生活得更幸福这样的一种方式。特别想问问徐大夫，您一开始是学什么样的专业的，是就是学心理学相关吗？然后才后来成为了一名经防医生呢？ 是学护理的。 学护理的， 高等护理，是一名护士。 是身体方面的护理对吧？ 对对对、嗯、是在医院临床一线做一名护士。当时跟年轻气盛，跟病人之间沟通总是觉得存在问题。后来慢慢的就发现我应该改变，怎么改变呢？自己就学了一个应用心理学。 自学的。 自学的、嗯、自学的心理学。然后通过学习发现一些技巧跟患者沟通的时候就会顺畅很多。 有没有很好用的技巧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比如说我们当时在血液透析室，给我们肾衰竭的患者，也就是尿毒症的患者，穿刺透析，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症的病患。 对 对 对, 对、他们离不开透析，每星期起码要来三次。他们的当时我们给他们透析的时候，那个针啊，病人笑着说跟毛衣针似的粗。 因为这个疾病非常的重啊，重症，所以可能他的这个心理状况，也是怎么说呢，也是和正常人会差很远的。 对对对， 比较容易这种暴躁啊，有负面的情绪，对不对？ 有很多这样负面的情绪。当时我们有一个患者，一个老先生，就非常害怕，因为这个针特别粗，只要一扎上他那个血管就痉挛。当时我想怎么办呢，怎么能让他消除这个紧张的情绪呢？ 就这种痉挛可能和他自己的心理状况这种紧张 也是有 关的。 然后我就用很多办法，比如说转移呀、或者聊一些愉快的话题呀，会发现收效甚微。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我就跟他聊股票，因为这个老爷子自己炒股票。当时那一天是股票正好是全绿了，他买的那些。然后我们就在聊股票，一聊股票他就非常愤怒。这个事件啊，怎么会这样，我的股票都跌了。一边愤怒就忘了扎针这件事儿， 转移了自己的注意力。 对对对、就在这个情况下我给他扎上针了。他就说哎，今天怎么不觉得不疼呀。 所以就是去聊病人最关心的事情。 对对，然后根据他当时的那个情绪，其实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去用他这样的感受去化解他的恐惧或者是矛盾。 那后来又从这样的一个就是透析是吧，这样一个重症的这样的一个医院里的一个机构，到了社区的医院去做这个艾滋病的随访工作。其实我觉得徐大夫一路走来其实接触的都是怎么说呢，身体状况挺糟糕的这样的人群，那可能自己在工作中吸收到的这个负面的能量也是不少的。您是如何去化解这种在工作中的负能量呢？ 我这个他们都会说我的心态特别好。 像海绵一样。 对对对，我记着有一句名言嘛，回到家以后就把鞋子脱到外面，把你生活的门关上。我只是当时当地，我只针对这一个场景来激发我的情绪，并不会把我的一些悲观的情绪、工作上的状态带回家，这对我的家人也是不公平的。当我接受到这些负面情绪以后，我会及时的抽离，把自己退出来。所以我在工作之余在跟同事沟通的时候也没有说给他们带出很多负面的情绪，相反我很阳光，会跟他们聊天啊开玩笑都是有的。 您可能因为做了这样的工作还需要比我们普通的人更阳光一些，因为您不仅要自己去把这些工作中的负能量要吸纳要放下，您还得给你的病人不断的给他们一些力量和阳光，对吗？ 对对对。当病人过来的时候呢，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我会进入到工作状态。您好，请进。 您看我希望我能帮助到您什么，解决哪方面的问题，他是有一个人设在里面的，但是在平常是不是这样子的，平常如果我妈来看我，我也说母亲您请坐，您希望我给您倒点水呢还是倒点茶呢，这样就不对了。 是的， 所以它是还是有区别的。 这种角色转换哈，要非常的灵活， 对， 也要很快速，可能是。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徐大夫呢是在北京的双井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医院。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是特别了解哈，我们知道一些三甲的医院啊，一些大医院，但是社区医院可能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自己所在社区的所属的医院在哪儿，或者说他能够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中帮助我们解决一些问题啊。那徐大夫能不能跟我们说说这个社区医院他的一些工作职责？ 社区医院其实是依托咱们政府以及各个职能部门，比如说公安、街道、残联，我们的上级单位是经防控制中心还有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给予我们指导，我们也有专家的团队，然后给予我们居民社区的居民有效便捷的连续性的医疗、预防、保健、康复、健康教育以及计划生育等等这些方面的指导。 听上去觉得这个工作的职责包罗万象哈。 对，看上去很多。那比如说像一些接地气的，咱们身边能遇见的，怀孕，要做妈妈了，那么孕妈妈课堂，想掌握孕期的知识，可以来社区有这样的课堂， 免费的课堂， 免费的，我们还会给孕产妇打电话邀请他们来参加，这些都是免费的。还有母子健康档案，这个生孩子必须要的，需要到我们这儿来办。 我听说还有家访。 对对对，出生以后7天，我们的社区的随访医生就会给孕产妇打电话，到家里去看看孩子呀，看看产妇到底是什么情况，这样。 听上去特别的贴心哈， 很贴心。 其实这个徐大夫他自己作为您自己作为这个心理方面的这个大夫哈，我还想问问，这个社区医院除了有比如说打疫苗比如说孕产妇啊或老年人这样的一些身体上面的帮助之外，社区医院也有心理医生？ 有啊， 比如说这个我觉得自己有点抑郁了啊，我可以去社区医院寻求帮助。 对。现在咱们有医联体，就是说我们会请外面的专家心理学方面的到我们这儿来坐诊。像我们双井社区是每周一上午我们请来了我们的王主任垂杨柳医院的王主任给我们病人开药也好做心理辅导也好有这样的专家团队。然后我个人平常呢也会有一些讲座心理方面的，咱们有一个朝阳区大讲堂，健康大讲堂，会为我们的居民讲一些关于心理方面的知识。 您主要这个去传播的是哪方面的心理知识呢？ 很多，我给我们的妈妈课堂上给我们的产妇讲过产后抑郁，给我们的同事呢讲过怎么缓解压力，就是一些相关的吧。都会讲一些， 就是不同人群他 接受的， 不同人群可能面对不同的这个心理的问题，可能他们的这个心理高危的这个部分是不一样的哈。 对对对， 那也想问问徐大夫，现在您的这个工作岗位可能接触的，刚才我们也说是这个一些弱势群体，您的家人是怎么看待您的这份工作的呢？尤其是您刚说您也有孩子，对吧？ 对， 他知道您是做什么工作吗？ 他知道他妈妈是一个心理咨询师。他知道他妈妈很厉害， 很厉害。 对对对。 怎么体现出这个厉害呢？ 我有可能不会像，我前一天看到一个微博上面写着，这个妈妈，还是爸爸呀，就是因为给孩子辅导工作气的，辅导功课气的心脏搭桥了。这个我当时挺关注的，我特别能理解。 我们现在是经常看到这样的一些段子， 对， 有一些家长是在辅导孩子的过程中觉得孩子怎么这么笨，然后就很生气，另外一些家长呢是在辅导孩子的过程中觉得自己怎么这么笨， 对对对， 然后也是很生气，是吧？ 对。 很生气。那我与他们不同的呢，我会心里暗示，在给孩子辅导功课之前，我会告诉自己，这是你亲生的啊，打坏了你得养。其实我们跟孩子去教导孩子的时候，其实可以换一个角度，我们做过一个实验，让家长像孩子那样蹲在地上，孩子的那个高度，然后让另外其他的人站起来，像家长这样的高度，对他大声的呵斥，不出两个人，他的心情就会特别压抑，一圈下来以后，也有可能六七个人，他会哭泣。 这就是通过角色转换， 对， 去体会对方的一个心理状态。 是的，有的时候我们拉着孩子在街上走，你觉得带孩子去看一个特别美好的世界，但是你孩子的身高有没有考虑到？他有可能看到的就是两条腿，是我们看不见的。 我们可能要以孩子的视野去读这个世界啊。 对。 所以作为妈妈的徐大夫是一个不会轻易生气的妈妈， 也会生气但会控制。 刚刚我们聊了社区医院啊，也聊了徐大夫的工作，那徐大夫就您观察，社区医院是不是也像我们的三甲医院一样那样的人头攒动？可能你们的工作，因为刚刚听到您介绍也是包罗万象哈， 对， 应该也是不轻松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岗位，对吗？人也会非常多， 很不轻松，因为我们管理的，就拿我这个岗位来说吧，我要管理我们双井辖区所有的精神疾病的患者，那绝对不是一两个，还有我们双井辖区的所有艾滋病患者，这个人数是非常庞大的，也有可能我们不是天天见面，但是我要负责管理他们，有一些政策，还有一些活动，还有一些保障，都是由我们来完成的，最简单的像我们小孩去保健科打疫苗，那一天的工作量是非常大的，有可能大厅都会站满了，因为现在小孩非常多，大家也非常重视，有可能一个咨询会咨询很久，对，这就牵扯这样的问题。 您觉得从这个就是大医院的这个透析科室到了社区医院，您觉得您的工作中这个变化的部分在哪里？尤其是心态上。 心态上，以前就是我这个患者我把他透析完了，透析完透析结束，那我今天的工作就完成了，但是到社区以后要想的东西很多，比如说我马上就要开展免费体检了，这个体检我怎么联系呢？这个有时候回家也会在想，但是就是工作的性质会改变，他考虑的人群也不单针对是一两个，而是一个社区，甚至是更广泛的人群。 而且刚刚听到您介绍说，对很多的这个人要进行追踪，对吧？ 对， 就是可能他比如说生了一个宝宝，那可能不仅是这一次打疫苗，那之后包括这个宝宝成长的每一个阶段，都会在社区医院有一个记录，或者说有社区医院需要去完成的职责，对吗？ 对，我们经常说陪伴孩子的是家长，同时也有我们保健科的医生，从孩子出生到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甚至比较勤的是1岁之内都要来我们这儿得打疫苗，基本每月甚至半个月就要见一次，孩子的情况我们会记录，给孩子做个对比，这个是非常对于家长来说，对于了解孩子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 那结合徐大夫您个人的工作，您刚才也说现在您在这个社区医院从事精访工作已经4年了，这4年据您观察这个社区的比如说精神援助方面的这个工作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吗？ 精神援助是越来越重要，而且是越来越提高了， 就可能大家的需求度也在提升。 对对对，就是针对精神病患者，我们现在有两个政策，第一，我们针对严重精神障碍的患者的监护人，每月有200元的补助，这是监护人补贴政策，是咱们朝阳区率先实行的，现在已经在北京市推广了，还有就是针对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 无论这个精神病患者他的年龄多大，那他的监护人都有这样的一个补贴。 对， 而且是严重精神障碍患者。 嗯， 还有就是严重针对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免费药品。 嗯， 为他们解决了经济上的困扰。 嗯， 这是我们现在在做的，先向我们患者介绍的两大政策，已经有很多人已经参与进来了， 从中受益了。 对，是的。 嗯， 还有就是我们会组织一些讲堂讲课。 嗯， 那么有一些心理问题的患者，他会发现哦，我哪里有问题，我是有，大家都会觉得我心里不痛快。 嗯， 倒是哪里不痛快，会通过这些讲课，会通过我们发放的一些宣传折页去了解。 嗯， 然后去相应的科室去治疗。 嗯，所以说不仅仅是针对这些非常重症的精神病患者， 对， 对于一些普通人来说，我们还存在一个这种普及啊、教育这样的一些工作职责。 对，为他们提供预防、 嗯、 保健这样的工作。 嗯，您刚刚还说这个现在社区的精神疗愈工作是越来越重要了，这个重要性您觉得体现在哪儿？ 很重要是，现在是各个部门都有参与进来。 嗯。 当然这是一直在参与，而且现在呢对这个力度更大了，街道啊、公安呢、残联呀，对我们精神病患者的关注度越来越高。 嗯， 有这样的职能科室，这样的部门跟我们一起参与，其实对于我们精神病人的回归社会是非常重要的。 那徐大夫在他一开始的这个讲稿中也跟我们讲了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哈，是说他自己不仅要去帮助这些重症的精神病患者，而且他自己也从这个工作这种互动中也得到了对方对自己的一些关爱。 对， 还有很感动的这个瞬间哈。这四年中这样的故事应该是不少 很多。 嗯 嗯，在精神方面呢，其实精神病人的家里大多数是很贫困的。 嗯， 我们有每年去有贫困的慰问。 嗯， 当时我一进当时一个病人的家里啊， 嗯， 他们家里最好的电器就是一个空调。 嗯， 崭新的。 嗯， 电视我都没有看到。 嗯， 煤气炉还是那种老式的。 嗯， 这是一个女性的患者。 嗯， 她的爱人是半身不遂，就是她有病她还要照顾她的爱人。 他自己是有精神 方面的精神疾病的。当时我们给他慰问完以后出来，我就心里特别难受。 嗯， 我就没想到在双井啊 CBD 这样的地区、 嗯、 还有这样生活的人。 嗯， 当时我就觉得我应该尽我一切的所能去帮助他们。 嗯， 哪怕一点点也好。 嗯， 还有我们的艾滋病患者。 嗯， 他们真的就是普通人，有的人很可爱，像我之前给他们发信息，我说现在药免费了，生活延续了、 嗯、 咱们重启一下开心生活吧。 嗯， 啊，给我回了一条信息，我有钱我有房，但是我不敢治，呵呵呵，很可爱，气得我哭笑不得。 就是、他还会自嘲。 对对对， 还有这种幽默感。 对，还有我们的患者，我比较喜欢养宠物，我家里有个猫。 嗯， 我跟我们的患者，他也喜欢宠物，我们俩就互换照片。 嗯， 啊，就会发现啊，生活很有乐趣。 嗯， 就是个普通人。 嗯， 除了疾病以外，他们像我们一样，有自己的小爱好， 嗯、 有自己的小性格，非常有意思。 徐大夫，有的时候你会不会发现，因为这样的一些特殊的人群哈，他们可能因为有疾病，或者说可能不被周围的人理解，或者是自我封闭，然后导致他们的这个生活圈子、社交圈子越来越小，甚至，您作为这个精房医生，可能成为了他唯一的朋友，或者说唯一可以这种敞开心扉去交流的人。 对， 会有这样的情况吧？ 有这样的、 嗯、 我的病人一个艾滋病的患者，他跟我说，姐，你是这个世界上知道我秘密最多的人。 嗯， 有的时候， 所以承担着很大的这种信任哈。 对，我在这个当他不信任，从他慢慢的接受我、 嗯、 到接受治疗、 嗯、 这个过程对于我来说也是个成长。 嗯，而且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很有成就感。在我陪伴他们成长的道路上，他们会像家人一样，比如说像我的腰有问题了以后、 嗯、 他们会给我发信息， 嗯， 说姐加油什么的。 嗯， 我当时非常受鼓舞。 嗯， 那每次在我们这个青年榜样的这个访谈节目中的最后呢，我们都会让到来的嘉宾给我们的青年人一些寄语哈。今天的徐大夫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在这个社区一线从事经防工作的一些经历，让我们也感觉到虽然他是接触的一些非常重症的精神病患者，或者是说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但是徐大夫的这个工作很阳光，也很有成就感，甚至是给自己的生活也带来了一些力量哈。 对 啊，能不能最后来给我们的年轻人一些建议，就是可能在年轻人没有力量的时候，可能这个迷茫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坚持自己心中的那个理想，或者说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呢？ 心理学上有一个费斯汀格法则，人在生活中有10%是无法预见到的，但是其余的90%可以通过自己的情绪的调节来掌控的。当时我看到书里有 这个比例很高啊。 对，当时我看书里有一小故事，就是说这个父亲啊，他有一个非常好的手表，但是孩子不小心打碎了，他就非常生气，把这孩子打了一顿。这个孩子马上要参加棒球比赛，打了一顿以后气哄哄的就走了。父亲跟这个妻子因为这个事儿大吵了一架，最后导致的结果是什么？他摔门而去，他的文件忘了，又给妻子打电话让妻子过来帮他取文件。在取文件的过程中，妻子又把一个小摊商贩的那个东西给碰洒了，又去赔偿，最后耽误了给他送文件的时间。等于这个父亲呢被扣了奖金，而且他这个妻子也被判了早退，孩子也因为这个情绪不好导致的本来应该夺冠的棒球比赛失利了。 所以这是一个连锁的 反应， 负能量的传递的过程。 对，这个10%其实就是一个手表被摔碎了。如果当时父亲说啊没有关系，我们再买一块，宽容的接纳这个事情，那今天就不会是这么闹心的一天。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也有可能大家觉得这个我可以做到，我可以去包容。后来又看到一个故事，这对夫妻生活了11年才有一个孩子。当时这个丈夫外出的时候拿了一瓶药搁在桌上，喝完了他嘱咐妻子给盖上，但是妻子忘了。孩子一看这个颜色很好，一下就喝进去了。当他们赶过来的时候，孩子已经回天乏力了。当时丈夫就搂着妻子说了一句话，亲爱的，我非常爱你。这需要多大的包容和勇气。 可能在这个时候他有100句的抱怨可以去表达，但他选择了去表达爱哈。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情绪的控制能力和一种内心强大的表现。 对，需要我们慢慢去体会，不见得一下我们就要变成这个人。就是当你在愤怒的时候，一件事愤怒或者是埋怨的时候，你会想它的结果是什么。因为一件事，比如说我得了艾滋病，我就要抱怨一生吗？它只是那10%，剩下的90%我们可以享受生活的。 而且我觉得去不断地增加自己对生活的掌控感哈，这个就会让你变得更自信，而且不会在这个快节奏的这个都市生活中迷失了自己，因为你是可以掌控自己的生活的。这也是给所有年轻人的一个很好的建议，也希望这期节目对大家是有帮助的，也非常感谢徐大夫今天跟我们非常温暖的分享，希望大家能够度过美好的一天，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青年广播接下来的节目《职场有高招》，我们明天再见。 再见。 我们很用心。